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伟哥，哎， 袁枚， 哎，对对对，咱们又凑一块了啊。咱们凑一块就少不了八卦，对吧？ 八卦没关系。 我最近有一八卦，知道吗？挺火爆的，大款们打起来了，你知道吗？ 谁跟谁呀？ 大款们， 大 款，台湾人管有钱人是叫大款吗？ 我们不叫大款，这叫凯子。 凯子好像是说这个女的打大款的主意， 不是那个叫吊凯子，但是凯子的本身就是有钱的，然后大款 啊，凯子， 凯子， 就凯子们打起来了 啊，凯子们打起来， 就是哎，当然了啊，就因为是这个市井传言，咱们这个流言蜚语不，这个真假难说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讲话不负责任， 哎，对，就挺有意思一事，就哎，我先跟你说，你知道这个大款们跟咱住的地方不一样，咱们住什么公寓楼啊？大款们都是别墅区嘛， 对， 上千万、一千万、两千万的豪宅呀，就是那个一栋楼一栋楼的那个，你知道吗？我首先听说，听得我流赫拉拉子呀，说这一大款呢，你要买两栋别墅，两栋相挨着的是吧？一栋里边住大奶，一栋里边住二奶，然后两栋别墅之间，人家呢建了一个走廊，私人的嘛，走廊嘛，对吧？咔咔咔，自己每天漫步桥头，你想想，这何等风光！ 哦，把那个走廊是连着两个房子连在一块儿， 两栋别墅嘛，中间建一走廊嘛。 然后他就想去大奶奶，就是到大奶奶， 想去二奶奶，奇人之福啊！ 那大二奶奶能不能串在一块儿？ 能不能打架？我 这不知道， 不是。 但我说的打起来，还不是这事儿。就说这个。在一些别墅区豪宅啊，大家都是有钱人，你知道吗？大家都有打手的，不是打手了，都有帮闲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人巨有钱，买这么一个东西吧，他不是有一块草地吗？外边有块草地，草地呢他就在自己外边又围出来一块地方，你知道他在那干什么？ 干嘛呢？ 养梅花鹿啊。 哇 啊，养梅花，然后但是 这个是国内吧？是吗？ 对，不说 北京， 这个但是其他的凯子不干了，其他的大款说你侵犯这个什么公共草地，对吧？这怎么就开始闹，于是上门去，结果呢就被这名大款这打手给打了出去。但是呢，你打的人也都是大款的 啊， 好家伙，开着车 都邻居嘛，对不对？ 领着自己公司里的这个人呐、这个打手啊，一个呼噜过来就开始闹起来了，打起来了。 哎呀。你像刚才说这个大奶二奶这个管理这个模式啊，我也认识一些这个国内的大款啊，我们内地叫大凯，大款， 大凯， 大款啊，他不叫吊大款，他叫绑大款。那么好多女的绑着呢，就成了人家那个没有婚姻纸的固定的性伴侣，而且甚至就是给生小孩。我认识这个广东汕头的有一个大款，他养了五个，养了五个， 过来吗？ 但是呢，就是说他养了五个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矛盾啊？他说我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五个人不团结，他们五个人要团结起来，我肯定死啊！他们不团结，我就有管理的机会啊！所以他呢，就是老在这五个中间呢搞平衡啊，搞平衡。所谓搞平衡呢， 用钱吗？ 用钱呢，他钱是分开给的，单独给的。但是我在澳洲碰到一个人呢，他是养了四个，是个广东的啊。 澳洲还能这样？ 澳洲他是澳洲移民去的华人 啊， 他养了四个，他怎么管理呢？他管理模式，他一直在给我介绍他的管理经验。哎，我觉得，我是想学点他那个企业管理经验。他是搞这个， 不是二奶管理， 他是管理他这个家里女人的经验，因为他太多了嘛，四个怎么管呢？他就是一开始呢，他因为他老要在内地做生意，他就不去澳洲住，那么就留下这四个女的在澳洲住。澳洲住呢，就出现衣食住行的问题，因为其中她的二奶、三奶、四奶都有孩子，尤其二奶、三奶每个都生了四个，三奶生了两个。那么这三个人都在这一带住的时候呢，就有吃饭支出怎么管理？一开始他说干脆我买个饭馆呢，他家的人全到那儿去吃，就吃呢，这些人就白吃还要拿上，然后包括拿蔬菜，这样的话后来这个饭馆就办不下去，乱的就不行，因为他请人管嘛。后来他这不是个方法，他最后就建立一个什么制度呢？建立一个双迁制，就是说二奶三奶，我有个户口啊，这里面你们的因为房子都买了嘛，就剩下日常的支出了，日常给孩子们买衣服啊，买吃的，不管是给二奶的四个孩子的某一个孩子买衣服，或者三奶的某一个孩子买衣服，或者是最后一个奶的这个两个孩子买衣服买吃的时候，必须他们这女人共同签字才能用这个钱。 这样他就不去了。 他们这个管理哲学还蛮好的，但是我有听说很多的那个大款基本上是没什么脑袋，他就是觉得反正我用钱可以砸一堆事情，比如说像是台港的演艺圈里面，就是说每一个女星都有吃饭价，都有陪睡价、哎、然后出这些钱呢都是数得出来的政商名流啊，然后就是说你吃一顿饭，现在台湾不是有列一个名模的表吗，就是这个大款他给你比如说吃一顿饭60万，吃一顿饭80万，然后大家现在比这个价钱，然后他就说哦，那这个价钱我比他少，我不肯，你再帮我写高一点。但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了啊、哦、但是我觉得就是用钱去认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这好像是大有人在，对不对？哎，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的情况，就是咱们平常听说谁说哪个明星哈，然后说跟人吃饭收多少钱，觉得他挺不是东西的哈。其实我觉得他其中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一个企业，他有一个比较 正式的 餐会， 对， 那种酒会，他希望呢请一个什么大腕来壮壮门面。那么说起来也是来吃饭，可是实际呢那更加相当于是一个典礼，一个仪式。哎，我觉得他有时候有一人挺委屈，那天跟我还在这么说呢。 但是他们现在说的不是这种，就是有任务的，他说的是没有任务的，有 under table 的价钱，就是台面上的价钱。如果有任务你上去讲两句话这都算工作，人家都不会说你拿吃饭价钱。不过我觉得就有的人很没品，就他认为他有钱以后他可以使鬼推磨。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夜市走一走逛逛啊，然后你就看到一堆一个大哥带了一大堆的什么什么小弟小妹，然后就在那吃吃喝喝，他说那个李小姐我常看你节目，那个过来喝两杯。我说我不喝酒，不给面子是吧，怎么着就那个脸很难看，你是喝好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用那个钱去压你，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买通。 他实际上这种做的不对的，你像秀然到内地出差的时候就碰到也类似的情况啊，就是有的一些南方的大款啊发了财了，到北京吃饭去了，吃饭碰见秀然了，说哎我们老看电视，来来来过来我这吃饭了。那我是三陪小姐啊，我是什么干这个就是很干。 但是人家会觉得就是我找你我给你面子哦，别人我都不找，旁边的一串我都不找，我就给你面子哦。 我碰见过这种情况， 像这样啊， 我碰见过这种情况，差点打起来。 哟， 这个是这个，不过他还不给我钱，啊、他不给钱。不，这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啊， 就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悠久历史的中国呀，它存在着一种传统。你像我是北方人，我就格外熟悉，就是比较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怎么老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就什么意思呢？哎，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哎，可能我碰见过两回。一回我们在吃饭，那个桌上有一个人东北的，东北口音嘛是吧，过来拿这么大一杯子就那个白酒啊，咣咣咣，很豪气啊，豪气干云的，咣咣人家都拿，喝了干，我 不喝酒， 我这也不认识啊， 就是 我说我不喝，好，就在那张桌子，直到我们吃完饭他都在那骂，一直在那骂什么东西啊，怎么就这样。还有一次为什么差点打起来啊，就是说我们一帮朋友同事去唱歌，哎，来了一个人，我看也是喝的半醉了，哗啦哗啦哗啦就过来了，在门口，在那个包房门口看见了哈，进来了坐我对面，然后说哎到我们那包房去坐会儿。我这你说人之常情是吧，不是，不，我不是不礼貌吧， 对， 谁 也 不 会就不认识啊，那怎么去呢，好，不去，他就在那儿坐着，他就在那儿坐着不走。所以秀媛，你说他还是给你钱的， 对， 他是给你钱的， 他不给你钱啊？ 他当然不给你钱， 你只要没带我去，带我去，我要价，我那要价，我给你当经济啊。 不是，他就不走。 不过他运气真的很好。 不走，我们旁边为什么差点打起来？你说这人有点基本的文明礼貌。 对， 我们旁边有 礼貌。 我们旁边有，我坐我旁边一个 大哥， 一个女同事 啊，不干， 一个女同事，他就。拿着就要跟我喝嘛，是吧？女同事帮我解围呀、就说她真的不能喝酒，什么什么什么的，说的还挺客气的。但是这位朋友大概他是喝醉了， 行。 他呢，他大概是把我身边这女同事啊，当成坐台小姐了。他会不会玩那种在夜总会唱歌吗？ 不清楚了。 哎，指了，你这个臭婊子，你怎么着？ 哎呦， 当时你说我就。我很厉害， 我告诉你啊，实际上这种有钱的人 到这种场所去看到名人叫人家过来，这里面实际上他冒很大的风险。我跟你讲真实的事情啊，有一年香港一个议员啊，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叫梅艳芳， 嗯， 梅艳芳呢就在这个也是在一个 MTV 唱卡拉 OK 地方 给打了一巴掌， 结果这也是过来个大款，这个大款还很有名，是个湾仔的一个黑道上的人。他过来以后一看，说听说梅艳芳嘛，大家香港都知道嘛，说梅艳芳在隔壁那个房间唱歌，你要不要叫他过来唱？哎，他说我来叫他去，他觉得他面子大，好像人知道他，你黑道人多了谁认得你啊，对吧？他过来说，哎，到那个房间去唱。梅艳芳说我不去，哎，我也不认得你是谁。他啪就给了个耳光，梅艳芳就急了，其他人后来就拦住没有打，梅艳芳一怒之下就走了。这故事看样子当天晚上就完了， 结束了。 哎，第二天就是打梅艳芳的这个人在澳门让人从背后近距离一枪给打死了，打死以后这个香港警察第二天就传讯，当天晚上头天晚上在这个卡拉 OK 的人谁去，然后这个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哎，你说到底是团的人到底是谁把这个人打死，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卡拉 OK 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 这个就找的是现在人的修养很差。 嗯，还有更刺激的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起这个豪宅区的这个纠纷呢，你知道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人还坐在你这位置上过，李敖的女儿李文， 哦， 这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对他都有不同的看法哈。哎，李文呢那次就在我们这个节目这儿讲他住在那个别墅区啊，狗叫啊什么什么的，邻里啊这种纠纷嘛，哎，他就是这个要打官司嘛，对吧？我说的倒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哈，他频频的讲一个词儿，说实在话这个词儿呢，我甭就是有些观众后来就觉得听着挺刺耳，就说啊你在美国什么学习回来怎么跑我们中国就说人暴发户呢，是吧？我开始听也有点刺耳，就说好像咱们一般不会这么说谁有钱了，是哪怕心里这么想也不会这么说出来， 有点不礼貌的感觉。 哎，对，我当时挺刺耳，但是最近我看了篇文章让我对这个词儿有点理解，咱可以先看看当时李文啊跟我的一段这个交谈谈这个事儿啊。中国人都说鸡犬之声相闻，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那什么意思？陈宇听不懂。 就是说你这个老嘴别说话，你能够听到隔壁人家的鸡啊或狗叫，这个是一个很和平的生活情 景。对，而且是个国情，对不对？ 对， 养几个鸡，你能叫什么？对不对？很多人这样跟我讲，我就跟他讲，你们现在我像李文不是住在农场，我李文不是住在林宅区，我是花了1300块美金一个月。到10000块，还很多很别墅区不同的房子嘛，啊，这个 range， 又付200块美金的物业管理一个月， 所以你就有理由要求不听到狗叫。 因为这些暴发户住进这个国际别墅，给国际人 build 盖的别墅区，这全部是。 你叫人家暴发户是不是有点贬？ 没有啊， 你这个有点辱骂别人呢， 啊。没有暴发户，其实不，我觉得不是，就是说你身上钱是暴发出来的嘛，那怎么来的？你说，那你怎么形容他们？ 那你的钱怎么来的呢？ 我其实一个星期苦苦写书，写英文教育书，写书教书，这不算暴发户，暴发户是 overnight， 对不对？一个晚上这种话，你有一批地。 哦，是吗？你周围住的人，所以呢， 他很可爱。 我那天在杂志上看见一篇文章，让我对这个暴发户这个词，就原来啊，当然这可以就教于的方家啊，但是那篇文章讲啊，暴发户其实是这个西方历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指的是它有一种历史现象在背后，就是它倒不是简单的是个骂人的话，暴发户呢是说的是什么呢？好像是说这个，比方在英国是16世纪还是17世纪啊？我忘了，反正前后差不了2个世纪了， 差不远， 就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不还有贵族吗？那么有些新兴的人他没有爵位不是贵族，那么这个他就突然发财了嘛，就有了很多钱，新贵阶层。你记得那个什么吗？电影那个泰坦尼克号铁达尼号，那个胖胖的那个女的，那就是塑造的那种 新贵 暴发户的阶级。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文化是什么？贵族才是有身份地位受大家尊重的，这种暴发户当时的社会瞧不起你的， 对， 就那么他们也想赢得人们尊重啊，于是 有钱没地位， 有钱没地位，真是不像中国，中国现在好像有钱就有地位是吧，就是那个时候他社会处于当时的那么一个发展阶段，很多伯爵公侯伯子的这种他是有地位，哪怕是个穷贵族，但是他有社会的这种名誉，于是这些新贵呢他就开始什么呢，模仿贵族的行为举止礼仪，甚而至于我看那篇文章讲啊，故意的投资在一些自己不赚钱甚至亏本的项目上，但是对社会有好处，也有的是投身公益事业，大笔的钱花在这上面，为什么呢，他就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 买声誉， 哎，让这个社会尊重我，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这些人也挺屈辱的，你凭什么瞧不起我，你看那电影铁达尼号里边就塑造这种人物，就他所以他要赢得全社会对自己的这种尊重，所以呢他就要给自己找到一个行为的规范，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来历， 对对对。 不过暴发户在一般听起来好像是一夜致富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像是我今天买了乐透，我突然之间然后我不靠努力不靠什么才会有那个钱来的那种感觉， 是 那事实上 咱们现在就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学者我注意到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是不是一就是中国啊处在一个混乱的过渡阶段，慢慢的再过一些年就看出来了，其实啊不同财富不同地位的人啊还是需要有一个行为规范的， 对，因为我觉得行为规范刚才你讲的这个就是上个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哈，工业革命因为英国都是贵族，突然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圈地，有人圈地赚了钱了，搞纺织赚了钱了，搞机械赚了钱了，他突然有了钱了以后呢他又不为贵族所接受，然后老百姓呢又是觉得他特坏赚钱，他是两面不着边的一种人，那么但是慢慢社会呢就是西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呢就定了一个规范，定个什么规范呢，你是慈善家你就是精神贵族，就是你如果是个大慈善家，你给学校医院穷人捐款捐得越多你的社会的公众形象越好，那么这种概念呢并没有进入到中国，那为什么没有进入到中国呢，这跟中国四九年的革命有关系，因为四九年以前中国是有阶级的，有富人阶级资本家，有地主阶级，有穷人和城市平民，那么全国四九年全国共产党统一中国以后，然后呢就开始把这个阶级划分，就是这些是丑恶的，我们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呢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就是说四九年到现在五六十年了，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但是突然呢改革开放冒出一些有钱人来，他就找不见社会给他定出的规范是什么， 哎，那你说的是大陆的情况，你看台湾呢， 台湾我觉得现在还蛮好，而且台湾其实现在的有钱人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做慈善的事业，第一个对他们本身来讲可以节税，因为你捐钱出去，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台湾会有一些宗教上面的想法，他就是认为说我不断的做善事的时候其实我积的回报是会比较多的，所以我只要有投资我就有收获，所以你最近看到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台湾大学一捐款就是捐4亿这样，然后他其实因为什么他资产多嘛，他要报的税也多，他如果可以把这些钱捐出去，但是反而很少看到有那种比较不礼貌的行为，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是因为接触那个西方的文化比较多，然后在教育上面大概接触的比较可是也不是因为大家都是经过一番努力，很少有人 其实说是和谐社会啊，真正的一个和谐社会是个什么呢，各得其所的社会， 对，互相尊重， 有不同的行为规范，甚至有不同的消费场所，这是你要这家谁都讲人人平等是吧，你能干的我也能干，其实反倒乱了，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就是中国呢，我们内地改革啊，现在开放这么多年了，产生了一大批的有钱人，那么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哈，都是有个社会的标准很具体化的，你像雷锋，人人学雷锋这就是好人，那么现在应该在内地呢创造一个富人的榜样的形象，中国人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我们比如说创造李秀媛 优良富人排行榜， 不是优良，这个人就是 我很适合做这种榜样，你们先给我捐点钱了，我保证作为模范富人， 就是让大家一说像雷锋，大家一说几十年了不忘，不知道什么样是好人，做雷锋就是好人，那么以后说几十年不忘，说窦文涛就是好人，窦文涛是什么呢， 有钱的好人， 住大宅 啊，然后不养鸡不养鸭不养鸽子，然后老慈善事业一大门口一堆要饭的小孩， 一堆要饭的小孩。 我跟你讲，那天没有我们说张春桥当年写了一篇文章， 嗯， 张春桥就主张就说是这个像军事共产主义嘛， 嗯， 就人人平等供给制，对吧？哎，他那时候反对的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等级制。 嗯， 可是我们看到啊，那个时候供给制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平等。对吧？真的等级制的社会啊，好像也并不见得就不平等。 那时候等级制的时候，团长可以骑马呀，师长没马的时候还可以做单将。 你看，我有一点就挺有感触的。你比如说像那个香港有那种叫包场啊，你知道吗？ 啊、 就那种贵族富豪们在一起， 是 party 哎，跳什么华尔兹，跳那国标，穿的那个礼服哈。 对。 后来我就想，你说你这社会要人人平等，对吧？我挣这么点钱的。 怎么参加？ 不是说瞧不起你，而是说你去也确实得不到什么愉快，那不是你去的地方。你让我去我也不去，我穿上那个我跟捆着似的，我也不会跳那个舞。我跟他这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呢， 对， 我不会得到快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和谐社会啊是各得其所， 嗯， 各自在各自舒服的地方做，你按照你的行为规范行事儿，做安分守己的老实人。 所以现在中国内地啊，我觉得呢不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